低调的做梦，酿出不思议天空。少表现自己，怕得不到肯定，反复的挣扎越来越没自信。别操多余的心，反复的全部听，有一件事再累也不放弃。如果你听见我勇气慢慢复活，二话不说，那正是时候。我铭记先 be myself，穿什么又怎样？想要不同就勇敢奔跑，爱我的人为我鼓掌。话已经出口，敢说就要敢做，你和我拥抱不同的梦，鬼脸或笑脸都想被知道，下一步你无法